不如咁啊，我哋开始讲落去啦。咁啊，讲呢个咩黑魔塔啊 ，Dark Tower 啊，咁样。嗱，其实咧，我哋一路讲落啲嘢都有少少串联啊。咁啊，就系早排都有个朋友仔咁，又系咪设计咗啲22世纪嘅呢个香港铁道路线图啊？系嘛？咁啲人就话无谓啊，咁样系嘛？咁啊又话即系谂起黄子华，即系嗰时讲嘅一句说话啊嘛，即系要发展你忠实咁发展你嘅潜能啊嘛。咁如果你嘅潜能搵唔到钱嘅话，咁你咪即系发展，即系你嘅潜能即系无能啦，系嘛？ 系 咁佢就话其实好矛盾啊。咁其实我好即系我即系有创作嘅能力，我即系真系去做好佢。原来最后系对社会或者对世界系。即如果揾唔到錢嘅話，咁即係對世界冇貢獻嘅。咁呢個當然我依份覺得黃子華都係講下笑嘅啫。我覺得黃子華梗係唔係咁諗啦，即係講笑嗰陣，佢係用咗嗰啲一般市侩人嗰個角度去講嗰啲笑話啊嘛，唔係代表黃子華自己嘅角度啫。 佢諷刺緊啊嘛， 佢諷刺緊嗰啲人啫。你黃子華做嘅嘢咪正就係佢好忠實咁嚇發展緊佢嘅潛能，佢幾揾到錢啊？點會係無謂啊？係嘛？咁佢就話俾你聽唔係啊嘛，其實咁但係好啦，咁呢個關呢個扎克頭咩事啊？關呢個電競嘅音樂咩事？其實又都有啲關係嘅，其實都係發展緊你一啲好叻嘅嘢嘅時候。咁但係如果買一樣嘢揾唔到錢就點咧？咁咁但係如果嗰樣嘢揾到錢就唔同喎，政府都會啊泵水搞，就係咁咯。嗯，係啊，咁啊都一路嘅掹落去嘅。我哋跟住講嗰堆係啦，咁啊甚至乎咦咁又關呢、這個有個咩話 Big Boy 乜鬼嘢話嗰出叫做唔係，唔知大冒險定乜鬼又唔記得啦，係啦係啦，乜鬼嘅關係咧？我梗係有啲關係啦，即係話，喂，即係其實你有呢個潛能，你即係你喺嗰度有冇發揮嘅咧？即係其實做藝員啦，香港係咪真係有得做嘅咧？係 啦， 係啊，定係走去做師傅會好啲咧？如果演技好嘅話。边样揾到钱多啲咧？大家都知道啊，系咪？ 系而家系， 梗系做师傅揾钱多啲啦。做艺员惨咯，争啲要揾到份兼职啊，大佬。 系， 其实好多个都揾紧噶，即系你有出边有人揾你做司仪啊，做咩嗰啲，全部都系啦，系咯。 哦，系， 即系你唔能够靠嗰个做艺员嗰样嘢作为你嘅正职噶，其实系，即系好可怜噶，其实喺香港。咁啊，一阵会讲落去噶啦，即系香港原来咧。是行行都不成行的，即咁所以你电竞能否成为行业呢样嘢呢，其实一阵我哋会讨论到。 是 咁先讲 Dark Tower 先啦，好嘛。 好。 嗯。哇呢出嘢吓咦可能香港朋友听都冇听过 ,Dark Tower 系咩鬼嚟㗎。咁如果你上网查呢，佢又梗唔会叫黑魔塔嘅，係佢叫黑塔。 係 啦，咁咪相对你厕所嗰个白色巨塔，另外有个黑色嘅巨塔啦，係啦。咁其實佢套戲入面個外形咧，就好似阿爾法塔嘅， 係。 咁但係佢就好高嘅，高過雲嘅，即係其實佢從來都冇影過咧個地下係點嘅， 嗯， 因為佢好高嘅，咁啊，次次都係影喺雲上面咁啊，淨係影到佢俾人射，所以其實都冇影過裏面嘅，係 Even 係係啊，咁其實係乜鬼嘢嚟㗎咁樣？咁原來係阿 Stephen King 嘅寫嘅一個唔係恐怖小説嘅作品。咦，个 Stephen King 就写鬼故嘅咯，平时吓，就算唔系鬼故，都起码系啲即系恐怖啊嗰啲噶嘛，系嘛？大家即系认知系嘛 ？Stephen King 唔系咩？系 奇幻恐怖 啊，咁样系嘛？哇，嗰啲系嘛嚟紧啊？今年几套啊？嗱，《墓地二杀》就有个电视做噶啦，电视版。 系啊。 咁就嚟紧仲有套 IT 啦吓，咁啊，咁其实读 IT 嘅系啦 ，IT 一 IT 以为大家以为嗰个牌子啊，大陆系。咁好多人以為 IT 嗰套嚟啊，唔係啊 ，It，OK， 咁嗰套又係嚟緊一定要睇啊，即係而家已經呼聲好高。好啦，咁 IT 就唔係 It 之前咧就有呢套 The Dark Tower， 咁其實呢出嘢係就唔知有七本書定乜鬼嘅，即係寫咗，咁亦都寫咗經年咁多時間嘅，嚇，好犀利嘅。即係如果 Stephen King 原來咧呢個算係佢嘅一個名作嚟嘅 ，Dark Tower。咁佢亦都融合咗好幾個嗰啲，即係之前有好多啲裏面嗰啲壞人嘅角色，即係 Stan 入面都有一個角色。咁其實正就係今次裏面嗰個壞人嚟嘅。佢話佢其實一個係同一個人，佢個名唔同喎，但佢話佢其實有好多名嘅嗰個人。咁佢呢套入面佢就佢哋平時就唔叫佢嘅名嘅，就話佢係 Man in Black， 即係 MIB。咁但係大家唔好諗佢好似 Man in Black 咁，佢咁叫嘅，因為佢著黑色衫啫。咁呢套戲入面咧，佢好正常嘅。 即係好正常人，不過著黑色西裝咁嘅啫。咁呢啲就比較現代，即係對魔即係嗰啲魔鬼嘅一種，即係咁嘅造型啦，就係一個著西裝友咁嘅， 斯文友啊，反而係 係啦，即係其實好 businessman 咁嘅，咁嘅 look 嘅啫，其實咁唔怪嘅，反而係咁啊，邊個做嘅咧？其實就係阿馬修啊，即係呢個咩話？ 星際啟示錄啊， 星際啟示錄嗰個啦嚇。咁今次就做壞人，係啊，咁啊。咦，咁個主角係邊個呢？主角其實係個細路仔嚟嘅，金士道電影。咁其實佢就講佢係喺個異，即係佢去咗個異世界就識到嗰、那個嗰、那個神槍啦嚇。咁、啊、神槍就應該本來喺小説就係奇緣之士活咁嘅，係白鬼嚟嘅。咁啊呢度唔知點解變咗黑鬼啦。咁邊個做嘅咧？ 呢、這個就係《Pacific Rim》第一集喎。司令官啊，黑鬼 司令啦，咁或者大家嗰个都唔记得，就睇雷神啊，就个大牛角嗰、那个就系、是、守门啊， 系 嗰、那个系啦，系咁佢就做今次呢个神枪啦，系呢、這个神枪手啦，系啦，咁佢个神枪嘅犀利到咧，佢系其实啲枪冇特别，我成日以为嗰啲枪有魔法嘅，原来啲枪就冇特别嘅，原来佢有特别嘅啫，咁基本上咧佢就系一个。電影版入面咧，佢係魔幻槍嚟，即係其實嗰支槍雖然粒子彈射咧就唔會轉彎，但係即係佢係唔係用眼唔係用嘢瞄準嘅，即係佢係用心去開槍嘅，佢話。即係精神感應槍啦，換句話講啫。咁再加上原來佢係有呢個好快嘅復原力，咁啲哥布拉嚟， 好似 都係咁上下啦，係啦。咁所以佢就其實。這個就是結合了很多東西的，即是科幻啊、西部啊，因為他其實都說這個即都有他有奇緣之士活裡以前那些西部片的影子，即是他原小說都有的，再加上科幻啊、奇幻啊都有的，但是這個電影版呢他就比較科幻的，即原本那個壞人呢都是好像是真的有些法術，但是這裡呢他就完全就是變了好像其實就是 Jedi 來的，咁佢哋嗰啲開啲 portal 咧，係仲科學過阿奇異博士嘅，因為佢直情係機器嚟嘅。 咁、哦、 直情係有啲機咁要對啲，即係電腦嚟嘅，咁要對一輪，咁我要去邊度，咁有個編號入落去，即係就會喺嗰度打開個 portal， 咁啊即係科技嚟，係科技嚟。咁而佢可以話啲咩法術，佢成日話指佢係 magic， 但其實佢點解可以咁樣講一句就可以整死個人咧？其實唔係完全黑武士，佢啲係念力嚟咯。即係佢直情係念力嚟嘅，即係佢可以整喐啲嘢啊，咁啊啲人掟你啊，咁或者控制咗嗰個人，咁控制咗人甚至可以叫人死嘅，即係佢唔係叫佢跳樓成啊死得啊你咁，佢又翻水到啦，就碌低咁。但係如果你講到佢個念力咁犀利，咁唔出奇喎，即係佢淨佢點整啲人，佢淨叫佢唔好唞氣啊，即係停止呼吸咁死緊啦，停止呼吸咁即係咁咯。咁如果你可以控制個人嘅思想嘅時候，咁呢樣又未必唔得嘅。所以佢其實反而咧，今次個電影版咧係科幻，絕對係科幻嘅，係啊，反而嗰個奇幻成分降低咗好多，咁所以你係當科幻片睇咧，係絕對 O K 嘅呢場。咁但係問題就嚟啦，咁係咪拍得好精彩，咪咩咧？咁你基本上要捱過開頭一段唔短嘅時候啦，其實你先至會開始見到佢打。 开头咪个僆仔多啲啊， 系啦，冇错啦。咁前面主要都系嗰个僆仔，即系要逃走啊，要成咁点样穿越过去嗰个世界之类。咁喺今日唔想讲个古仔住啦，因为讲咗又唔惯嘅。始终呢度越嚟越做，但系问题即系北美嘅朋友其实已经睇到。咁其实呢对成日一入场啦，其实唔系咁好嘅嗰、那个评价。咁但系咧，我觉得佢对嗰几场，其实你喺画头有见过嗰几场戏噶啦。就是他不用望可以开枪打中人啊，咁同埋佢凌空即系可以即系掟啲子弹，跟住即系可以换弹啊嗰啲嘢，其实他做翻晒，其实你睇过噶佢嗰啲战斗，但系咧，咦你睇个画头真唔系觉得好精彩，但系咧佢其实佢入边嗰几场戏都拍得唔错噶， 系，因为有前有后啊，你睇就 有翻前因后果，同埋佢嘅气氛做得唔差噶，虽然佢打嘅次数唔多，但系佢一打咧系 OK 嘅，咁同埋佢其实个套路咧有啲似 T2 嘅， 系。 有細路要煲 嘅，有細路係啦，咁佢就當然佢都好似個 Terminator 咁，但係佢就係敏捷嘅 Terminator 啦，佢唔係一個行得好慢啦，咁但係其實一樣嘅，即係一樣又係要以武槍喎，咁又要去槍鋪度嚇打劫，有翻曬嗰啲嘢喎，咁 OK， 咁係咪真係好差？比我想象中好嘅呢套，但係咧係咪好好咧？咁我又唔敢講啊，好好，中規中矩啊嘛。

因為你所有嘅時間線最尾合翻埋一個嗰個嘛，係啊，係咯。咁其實我又覺得佢呢個概念就幾得意嘅，嚇。雖然佢原先就有啲似Lord of the Ring 咁啦，中土啊咩，佢都係咁講嘅，嚇。咁但係其實佢就唔係咯，其實佢係時間咯，係咯。咁同埋咧，佢呢、這個即係呢個主角啊，呢、這個 Molin 啊，嚇，呢、這個主角咧，即係其實都係有啲出處嘅。咁我話佢嚟自即第一就先係呢個莎士比亞裏面有提過一句嘢啦，喺呢個 King Lear 裏面嘅 Act Three 同埋 Scene 4裏面有提過。咁佢出咗個人名叫 Charlie Rowland 啊，咁佢亦都有另一個即係個作家啦，即係叫做白朗寧嘅一個叫做 Rowland 揾黑塔嘅一個故仔喎。咁你 Stanley 佢出處就嚟自即係呢啲咁嘅童話或者叫做嗰、那個叫做係。咁所以就變咗其實啊，佢又唔係亂寫嘅，即係佢都係有啲嘢跟嘅，不過我哋唔識嘅，因為佢嗰個最基本嗰個童話其實係同傾呢個唔係最基本最早嗰個應該係同阿梅林有關係㗎。即係真係同阿 King Alpha 嗰啲有啲關係㗎，係啊，咁但我真係唔識啊，我真係唔識係咩嚟嘅咧呢個咁樣係咯，咁大家可以查翻啦，係啦，咁呢個就係佢嘅 Stephen King 嗰時最初嘅創作靈感咧，就係話哦，咁佢講就係講呢個人去揾黑塔啊嘛，咁咪就係咁咯，咁但係當然佢講呢個人揾黑塔嗰個成個故事同佢無關啦，佢即係呢個題材就喺嗰度嚟咁嘅啫，佢意思係係。咁至於咧，佢個故事入面咧，佢主要今集就要打嗰個 Man in Black 啦 ，OK？ 咁但係原來個 Man in Black 後面仲有大佬咧，咁就而家係冇出過場，但係套戲裏面佢有係暗示過，就係呢個 Crimson King 就叫血腥之王咁。咁好啦，咁呢個其實今次呢套電影咧，似乎就係呢個成個系列嘅第一集嚟，其實未完嘅，只係個開始嚟。咁但係跟住死啊，咁啊幾多套戲唔係戲嚟嘅，原來電視劇嚟嘅。係。咁就話喺 邊個特別啲好似話？比较特别啲啊！呢套电视剧好似 话，哦，点解咧？ 正常啲电视剧会揾第二啲人做噶。 哦，唔系，佢其实即系 Inhuman 嘅咯， 系， 即系其实都系佢哋做翻嘅会， 嗯， 系翻佢哋做嘅，咁但系电视嚟嘅啫， 系， 咁似乎就系佢拍咗一套电影嚟做个头啊嘛，即系我嘅感觉就系咁，咁但系要100年先有啊嗰、那个电视剧，咁啊睇下点啦，系，咁都会系翻呢个细路仔做，系翻呢个黑鬼啊咁样做嘅。咁但今次呢個馬修就應該唔會做翻嘅，因為咧佢喺裏邊當然個角色依然會存在啦，但係佢好似係會講翻之前啊， 係 咁之前會可能係第二個人嚟咯，咁因為黑鬼後生嘅第二人做啊嘛， 係 因為其實佢個古仔原先咧佢個系列啊，唔係由呢度開始嘅，即係佢係講呢個槍手咧都係佢係後生仔嗰陣開始講嘅， 又打到變 係啦就變中老，咁所以其實嗰度做後生就肯定係另一個人做的。就係咁啦，係咯。咁只不過呢個電影入面佢哋做翻佢呢個年紀同埋呢個細路仔出場，就會係佢哋做翻咁咯，就係咁意思啫。其實可能實質主演係另一啲人嚟嘅。 哦，即係 講佢，但唔係講呢個年紀啊嘛。咁唔係第二啲人做。 係， 係啦。 咁但係套電視咧，佢哋黑鬼佢哋都會出嘅。 會都有佢哋嘅，有都會出翻嘅。因為如果佢哋係穿梭時間，就更加又唔出奇啦。 嗯， 咁係咯。咁佢都可以翻翻以前咧，或者講翻以前，但係佢可以係由佢哋回憶啊咁嗰啲咁咯， 係 咯，就唔係話冇咗佢哋啊，有翻佢哋嘅 ，OK， 咁但係好奇怪啦，馬修嘅角色照計就係長生不老，咁所以就算佢嗰時已經係呢個樣嘅， 哇、啊，咁樣， 咁我 用第二個樣啊，佢隨意變樣， 即係我又唔見佢話馬修會做，係啊，我唔知咯，我冇見到佢名啫，可能有嘅，係啦，係啦，又或者係咪佢有唔同樣嘅咧？因为既然佢系一个巫师咁啊，唔系佢而家嗰阵嘅唔系呢个样咧，佢咁讲都得噶，冇话唔得噶， 系， 唔系因为佢连个身份都有变啊，个名都唔同噶佢， 咁 系咪其实佢唔同名嘅啫，佢个样都唔同嘅咧，咁佢有机会系咁处理啦，系啦系啦，系咯就咁、是、咯， 系， 咁但系其实呢个坏人嘅角色其实咪即系黑武士， 系， 嗯， 即系叫做系第二把交椅嘅，咁佢亦都好中意杀自己人嘅，即系杀自己人一出错啊，或者即系。即係總之就唔夠就鏈咁，咁你死啦咁喎，佢殺埋自己啲僆嘅，咁好黑武士嘅做啲嘢嚇，咁又係中意用啲念力咁掟人啊嗰啲嘢，咁都係咁，即係爭在冇光劍嘅啫，係，咁佢都係黑嘅，係咯，咁啊 anyway， 咁你會見到有好多即係一啲 富有好多呢種戲嘅一啲嘅元素啊嗰啲喺度啦。咁而呢套電影咧，我自己覺得咧，佢拍呢個念力咧係表達得唔差嘅。即係比起之前咁多出，甚至乎你話咩咩嗰啲，好似拍到阿基拉嗰啲啊咁都，但係佢翻嚟呢一套咧，佢用咗靜態去表現，做得個氣氛比較好。 係，即係但又唔 係 好似 冇仇恨呢啲啊。 即係佢用念力去例如去敲問啲人咁嗰啲咧。係。咁黑武士都有嘅，但係黑武士嗰個表達就比較浮誇少少。 我上次第七集都有啊，邊個 都有。咁佢又唔使嘅，佢就係個口噏就得㗎啦。咁嗰啲仲好辛苦啊。咁佢又要好似俾阿成條粒條索箍住，咁佢又一定要講真話咁。咁佢呢個係因為佢俾佢控制緊啊嘛，你個麥 係。 咁呢個其實拍就唔難拍嘅，大家做戲嘅。咁但係我又覺得佢咁表達咧，反而好過即係啲咁誇張嗰啲嘢。係。但呢度你要等到套戲差唔多做咗細本之後先開始見到嘅。 係。 前面你唔知佢做乜嘅，唔知點解行埋啲人度叫嗰人哦 stop building， 咁佢就死嘅，就唞唔到。你初覺得唔係話咁樣嘅，咁但係後屘你慢慢了解到原來呢個係一個超能力嚟嘅。咁你就開始覺得係有 OK 嘅喎，係啦。因為你初唔知道係咩呀，同埋你睇唔到佢其實點樣發生嘅。咁後尾就開始你即係佢又可以入人個思想呀成咁變咗其實會表達好啲。咁同埋其實個細路仔都得㗎。係。即係原來有呢啲念力嘅人即係好多。 唔係就係得嘅。 即係起碼唔係得嗰個係。其實都仲有另一個有個韓國妹叫咩呀，係咪叫金秀賢。 Okay. 金乜鬼嘢咧？嗰叫做 金隻太多啊！我冇睇到資料。 個個都金噶啦，係啦。 係 啊。咁嗰個就有做嘅，佢係做一個啟發咗個細路仔嘅即係開始有呢個能力啦，即係好似新類型人咁嘅啫。其實你當嗰個能力 即係啟發，即係話俾你知有呢樣嘢先啦。 係啊，即係佢唔使出聲可以大家講到嘢嘅。即係當然唔係啊，嗰個機動隊裝個喇叭喺個頭度啦。 多條線啊嘛， 係啦，唔係咁啦，即係佢係真係新類型人嗰啲啦，即係大家可以就咁就可以講嘢咁。咁佢咁嗰個女同佢整過一次之後，佢就得㗎啦。即係嗰個其實好犀利嘅，即係佢犀利過佢哋嘅，其實佢個 potential 係。係。就係咁啦。咁係咯。咁我唔知啊。咁呢、這個大家唔知有冇興趣睇下咧？ 嚇！我覺得有嘅。 聽我咁講我。 不如 呢 類型 我都唔知講乜嘢 係。係，呢類型咧，我覺得有啲興趣嘅，咁係睇下個人中意呢啲嘢。即係有啲人唔好中意呢啲咁嘅，即係去冒險咁樣，有僆仔嗰啲，咪可能未必中意咯。 咪佢直情係個槍客咁啊，收埋個僆仔做徒弟咁嗰啲咧，都冇拍片㗎。嚇 嚇！ 即係你想唔想做，都變咗即係做佢哋嗰啲保護黑塔嘅嗰啲槍嗰啲神槍手啊，咁嗰啲咁。咪就係咪遮大咁咯？直情你睇唔係咩？ 想做遮大， 你 擺 住個師傅去學咁嗰啲嘛。 係 係咯， 咁啊 OK 嘅。 咁如果大家 OK 呢個題材，其實呢套又唔即係比我想象中好睇嘅。我初成諗唔好睇嘅呢套嘢。 哦，係你話睇個預告覺得好差啊？你話 係啊，真係噶個預告我覺得好麻麻噶，大佬。喂，但係佢實質套戲又好過個預告喎，係咯，呢個好少有噶嘛。喂，預告都咁啦，套戲唔好睇啦，我咪唔係套戲好睇啲嘅，同埋我冇諗過佢係科幻，我成日諗呢套戲係奇幻嘅， 係， 但係佢又唔係喎，其實佢係科幻嘅喎，係咯，咁可能咁又加啲分啦，係，嗰個女演員真係叫做金秀賢啊，係， 你話咩啊嘛？ 咁但 係 佢 嗰啲 portal 其實係好似機械咁噶嘛，唔係魔法嚟噶嘛。 我唔係魔法，那個直情係沙機嚟嘅。 係咯， 即係佢有好多個嗰啲門咁，亦都每個世界有啲地方原來係整咗嗰啲門咁咯。係裝置嚟嘅，淨係有電腦嘅， 即係有部機喺度撳咯，就開到 咯。有掣㗎，係啊，淨有掣撳㗎，即係比沙機仲更加現實嘅，即係佢好似你嘟嘟嘟咁，你輸入個密碼，佢就會同你接通某一個空間咁咯。咁佢又唔係即刻個，佢要射一輪搞一輪，因為通咗啦咁喎。咁我咁直情係唔係隨意門啲嘛，淨係再。咁 Star Trek 咁啫嘛，唔係或者比 Star Trek 仲再真實啲啊？佢都唔係 V 咁樣嘅，即係佢真係喺夢場度真係有嚿嘢咁樣嘅。但係佢出嚟嗰度可以冇嘅喎。 係咪即係將佢傳送去嗰個地方啊？個即係水路發射站嗰個位要整嚿嘢啦，接去個目的地就去邊度得啦，唔使有嚿嘢接手啦。 但係好奇怪就係佢又唔知點解翻翻去嗰度，佢又後屘唔知點解入得翻，佢又冇影喎。 即系点解 佢 开唔到翻嗰度嘅？ 我唔知点解啦，佢又冇解释。 即系佢通咗嗰度个门一路都喺度冇闩嘅，其实应该。 咁就应该唔系喎，应该闩咗，因为佢都熄咗一道门。唔系，如果佢冇闩，你成日见到嗰度发送快紧光，咁佢唔系有熄咗噶？咁熄咗应该唔可以翻翻去喎。咁但系佢又冇解释后 冇影嘅，佢 冇影啦。因为后屘佢成日入咗去嗰度就闩咗门，佢就倒佢翻咗去。唔系佢见到入边闪光咁，好似咧嗰啲 Doctor Who 噶嘛。咁佢冇影住佢點走㗎嘛，咁你佢就見到有啲光咁，佢咪應該即係佢真係開返嗰道門，咁但佢點開到㗎啦，即係道門如果閂咗就應該就隨便嗰邊開囉， 後邊有個用掣撳返隻㗎， 係呀，咁但係嗰邊都話冇乜電咁會開，我唔知， 但係佢已經有呢個能力㗎，可以周圍去呀， 我即係佢個超能力就可以開埋嗰道門呀， 隔空去我邊個世界翻嗰個掣啊！ 咁 啊，開掣 佢又冇咁講嘅，咁唔係嘅，咁我覺得睇下又 OK 嘅出嚟。你唔好話哇，非常之好睇啊！但係因為又唔係好 shit 嘅喎，原來又係咯。 哦，咁其實算 OK 嘅，因為而家啲戲都係幾多有幾多套係話，即係 OK 啊，好多時都係啊。 咁可能呢套係咪冚呢個 emoji 都有得冚嘅？ 但係香港又要等到月尾， 暫時評價真係麻麻地嘅。如果以呢個名著啊，話咁犀利暢銷小説啊，大佬嚟講咁咪算係啊，啲人覺得唔係幾好啦咁樣。咁其實我又唔知係到底係選角問題定咩問題，因為最早嗰陣係零幾年已經話拍嘅，而當時係 J.J. Abrams 即係搞嘅。咁跟住一路搞到再轉手啦，再轉手就係轉咗俾即係啊，達文西密碼嗰個導演咧，即係亦都係嚟緊嗰個，即係接咗拍啊《輕騷勞轉》嗰個啦嚇，係啦。咁佢亦都搞到15年，但係最後都係再逆手俾而家呢個啦。咁但係佢呢個就有 keep 翻做布雕打嘅，佢唔係話走曬嘅。咁可能都係只不過佢唔負責做 director 啫，即係咁啫。咁 director 就俾咗呢一位先生，咁但係我都唔識佢，都唔知拍過啲咩戲嘅。咁但係咪呢套好算唔係嘅？睇下 OK 嘅。系啦，但系你要 OK 嗰啲元素，但系嗰啲元素佢原著已经有噶嘛，咁如果你根本都唔中意睇啲神枪手啊嗰啲咁啊算啦，系啦，系啦，唔系咁啊，即系你对西部片系一啲情感都冇嘅，咁就算啦吓。咁但系其实佢唔似西部片，因为佢只不过话嗰条友好似只牛仔咁啫嘛，咁佢实质唔系喺西部噶嘛，佢由异世界又打到嚟纽约咁噶喎，佢跟住佢又去枪铺又。但系佢都系买翻啲子弹，都系玩翻啲左轮。咁但系即系咪佢系好似你真系睇西部片咁又唔系？咁佢喺正常世界打嘅， 系所以 mix 咗嘅。 同埋佢打嗰阵好似跟夫咁嘅，佢又唔系真系正常牛仔咁打嘅，即系飞大身啊咁，两支枪片咪砰砰砰咁周围射咁，啲子弹射到又可以，你话咩？嗰啲叫咩跳弹啊？即系射落一个地方再反弹，咁唔系正常嗰啲牛仔嗰啲嘅。 系弹到一次添，佢 系都冇话枪咁嘅，咁所以呢个你又唔好谂佢打系真系正常牛仔，佢造型嘅牛仔啫，纯粹咁啊。轻骚奴嘅造型都系牛仔噶，咁算唔算啊？咁又唔算系嘛？咁佢唔系真系骑住只马喺度咩嘛？冇嘅，冇嘅，呢度冇，咁冇马嘅，佢都系行路嘅，系咯，系啊。咁啊，去咗现实世界，即系去咗纽约嗰大節就直情冇啦，就喺我哋個世界嗰度就係嘛，咁咪英雄本色咁咯，咁你得唔得 ？O 唔 OK？ 再問 Later 咁咯， 唔係我 OK 嘅，係啊，中意 嗰 個係。 佢又唔係直接開槍喎，又飛刀好多嘢嘅，咁佢係啊，好打嘅講佢係咯。咁同埋佢係都要救翻個細路仔嘅呢度，即係呢度同個細路仔個感情好好嘅，就唔係好似佢原著，其實佢兩個係有好大嘅差距嘅。 哦，咁樣 係啊。同埋原本嗰個古仔裏面，佢係放棄咗救個細路仔，寧願去揾到個 Dark Tower 嘅。 哦， 係啊。咁所以嗰個細路仔係死多咗一次嘅，即係現實就係死咗去咗嗰度啦，跟住佢再死嘅。咁跟住就係話佢改變歷史之後，就令個細路仔冇死，佢先出翻嚟啫嘛。 哦，咩？ 即係其實佢冇俾人拱出馬路俾西西死咯，改變咗歷史，佢咪 即係唔使救佢。 係啊係啦，即係佢其實冇發生過嗰件事咁。 第一次咯，我救咗佢咪得。 係啊。 系咯系咯系咯，所以个细路仔后屘又出现翻咯，即系佢根本冇死到嘛，因为系咯，系咯，咁佢系咁样，所以有翻嘅，即系我讲小说啫，系，咁但系呢度就唔系嘅，呢度佢系一个好 friend 啊，好生死相救啊嗰种，即系嗰种古仔嚟嘅，

好似就係其中一隊係就係嗰個香港、台灣、澳門嗰隊啦，係嘛？ 嚇！睇先，哦，不過呢個冇講，咁不過唔重要啦，呢、這個。 即係你呢度係香港嚟㗎嘛，地主之言係嘛，做馬都做到佢哋起碼唔會連入圍都唔會啦係嘛，一定樣樣賽都讓你，都話明表演賽啊，你當真？ 係啊，咁嘅佢 我明明咩？我都哎呀咁樣自己賴嘢等你過啦，係咪啊？ 咁佢個分組都係港澳台對呢個歐洲隊嘅，同埋另外一邊就係北美隊對呢個中國內地嘅，咁我諗都好。有機會是這個 那、哦、今天是不是就是香港打中國啊、 都不出奇是 吧這樣、 啊、又增加多些 email、 啊、 最一搞這些東西又增加多些仇恨 是吧、啊、不知道 咦很政治不正確、啊、這個 show 大佬是吧又請韓星人家明明內地就禁韓星了、啊你一千請啲韓星，咁跟住仲要點解中國隊竟然係同呢個三個咁嘅地方係，即係你好奇怪嗱，點解台灣同香港同澳門係一隊嚟嘅？ 嚇係啊，唔、啊、知 中國翻嚟另一隊咧，咁唔係中國應該 係中國香港澳門打台灣 嚟啊？唔係咁嘅，應該 唔知啊， 好唔識字正確喎，大佬 係呢個咩這個 旅遊發展局要咩鑊啊？呢今次我驚， 我唔係，但係好似我見到有啲宣傳完全唔關事喎，好似係影住啲女同埋啲銀行嘅，我見到 影銀行個宣傳有影咩？ 我有啊， 即 係 佢有啲貼出嚟啊，係啊，影住銀行，係 啊，影女同銀行啊， 因為佢嗰個贊助機構係工銀亞洲啊嘛，啊， 係。 啊、所以佢都 死咯，好彩唔係光本啫，如果唔係影住啲肚， 有得賣呢套場可以 係嘛？即係唔拉家嗰啲嘢，即係贊助商嗰啲嘢影曬出嚟啊！ 嚇佢好似話啲人走去打，即係好似係咪都有啲格鬥 game 去比賽，即係俾佢。 哇！嗰個係場外，即係出邊嗰個露天曬死你嗰度。係 啦，十蚊雞就可以入場嘅嗰度。咁就 十蚊雞只係入到嗰度啊，應該咁講。 冇錯。 但係佢任打定係都係比賽咁，你贏咗一兩日打嘅繼續。 嗱，咁佢有幾 part 嘅分開。咁你如果喺舞台打嗰啲咧，咁都係佢會首先有啲嘉賓啊，即係譬如阿達哥啊嗰啲咁樣咁啦。 係咯。 咁就嗰啲會喺度打一打，咁然之後佢會再嚟抽一啲現場觀眾上去同佢一齊玩咁嘅。 唔係喎，但係佢玩嗰啲係砌嗰啲咩俄羅斯方塊嗰啲嚟喎，大佬。 咁 唔係咩電競嚟喎，大佬。 唔係格鬥比賽嗰啲喎。 係咯，即係我就問啦，點解唔直情玩咩 Angry Bird 嗰啲或者呢個 Candy Crush 咁樣咯？喂， 咪應該打翻街霸或者咩嗰啲咧？喂， 佢反而呢個打狗呢個合理喎，如果有喎，佢 有 喎，我見到有街霸 有 拳王喎。 係啊。咁但係就唔係佢我唔知佢哋有冇打啦應該話嚇，咁但係其實 佢唔會，佢就未必啦，佢哋有揾咗第二啲人，好似有 係啦係啦係啦係 啦，唔知咁佢揾嚟嗰啲其實都係選手嚟喎，即係唔係講話街嗰啲喎，即係可能都係以打拳王啊啲為，即係佢哋嗰啲公開比賽嘅嗰啲有排名嗰啲選手 係，而家香港都有選手 啊，好嘢啊好嘢啊係啊 係。 系啊，咁我睇翻个时间表啦，咁佢第一日咧就系有高达嘅，即系跟登 VS 嘅，咁但系其实跟登 高达都有， 系啦，其实跟登就半电竞啦，因为依家嗰个 EVO 啊，即系呢个美国嘅一个好全世界最大啦吓嘅电竞比赛啦，咁都已经有玩呢个 game 噶啦。 哦， 咁所以依 家 世界級嘅呢個高達 VS，OK， 而家對戰啊嘛， 即係算係啦嚇，依家就因為之前就未有嘅，但係其實呢個 game 出咗好耐㗎啦嘛。 哦，唔怪得今個禮拜都推出埋呢個跟登飆輝塔係嘛個動畫啦，要係啊，可賀佢原來係。 呢個我哋一陣會再講啦。咁啊，另外仲有呢個街霸擂台戰啦，咁再之後就呢個網絡紅人紅白對抗賽啫，即係阿達哥佢哋嗰場啦。 哦， 係啦。 哦。 咁之後最嬲尾就仲有呢、這個LOL 嘅， 哦，呢、這個係簽名會嚟嘅啫。 哦， 係啦。 OK。 咁啊，之後到今日咧就有呢個爐石戰記嘅擂台啊。咁爐石戰記都算係一個電競項目嚟㗎，依家係。 係。 咁啊啊，都繼續今日都有呢個網絡紅人嘅紅白 大賽賽啦。我以為佢係抽牌嘅。 佢係卡 game 嚟咯。 係咯。 係。 都係電競咁可以要近。 都可以係嘅，佢都可以係嘅。咁因為佢自己就其實成日搞賽事嘅，都算國際性啦。 哦 ，OK。 係啊，咁咯。咁啊，我睇到佢臨尾仲有個 VR 老高唔知乜鬼鬼嘅賽事啊。咁呢個應該係佢其中一個參展商嘅一隻類似我諗係 boxing game 咁嗰只啦嘅一個比賽啊。 嗯。 嚇。係啦，咁舞台就係玩呢啲啦。 系 点实质？其实去到见到系咪好少人咧？好似 实质啊，其实咧人数就睇时间啦。咁我琴日去咧，就其实都几晒嘅吓，所以咧个人数系偏少嘅。咁同埋我早啦， 即係你正午啊嘛，嗰陣當然會少啲㗎啦，係咯， 係食緊飯啊啲人或者會 都 係咯係咯，個時間未係咩啦，或者可能晏啲或者多啲人嘅，係咯。 係啦，咁我去嗰段時間就係佢哋打緊呢個KOF 啊，係即係呢個 King of Fighter 拳王， 哦拳王係 係， 但係點解我見到好似唔係新嘅，佢打緊只係舊嘅。 哦係啊，唔係佢新舊都有打嘅。咁就係就 我見到你段片好似打緊佢九七定咩喎，好耐喎。 係啊係啊係啊， 都未登到只嘅。 係佢 特登。威太咩？威太二啊？ 乜一啊？大家 一招。 阿龍就紅色頭髮嗰時係咁食炒星已經可以爆機嗰只。 唔係啊， 唔係點解？ 唔好人識打我，反而我驚夠啦就係。 其實點解會打嗰只咧？就係因為其實嗰個係呢個香港嘅復古遊戲杯啊。佢哋搞嘅係啊， 咁樣 係啦， 嗯， 咁所以就會打翻一啲舊啲嘅 game。當然佢有 專登嚟玩舊 ，OK， 明白。 哦，好， 咁樣， 咁又唔同。如果你有個名目嘅，就當然絕對合理啦，係咯。 九七號啊，我只 game 係啊，我係拳王九七隻， 係。 咁係啦，即係我見到佢哋其實係搞，即係真係上台搞嗰班人咧。是有心機搞的，咁但係搞呢壇嘢嗰班人，我就覺得感覺上冇乜心機咯。因為入到去 咧，你意思係邊個咧？係呢個旅遊發展局啊，定邊個啫？唔係喎，其實旅遊發展局係好似係批出嚟咁解，其實唔係佢哋搞嘅喎，聽講。 係啊，佢話佢哋係 啲公司後邊嗰班友 搞嘅啫。其實邊個搞嘅？邊個係搞手咧？最神秘嘅， 係啊，唔知啊。 正式搞手啊！我真係唔係好清楚呢、這個，因為佢呢度通常啲 title 都係咩香港旅遊發展局啊， 唔係咯，佢哋就係講咗話，其實唔係佢哋搞嘅咯。 係啊係啊， 係佢批俾你哋搞啦， 撥款出嚟搞，但唔係佢哋搞嘅，佢哋唔係嗰個係咯，唔係佢哋策劃出嚟嘅，甚至乎係咯， 係跟住銀行嗰個贊助又唔關事。 係啊，冇錯啦，咁啲咁神秘嘅，唔通係撒旦方？ 咁樣。 咩事啊？咩事啊？咪就系咩 XA 啊？ 唔系 Conno 搞啊？ 系嘛？ 我哋都系 游戏公司， 系啊， 咁神秘啊，大佬！唔怪得唔见晒啲人，原来好多人去咗俾佢哋捉晒啊！ 越玩越少啊！ 走晒啲 game 入边啊，俾佢整。其实好多人去嘅， 咪输咗会消失啊？ 系 咩啊？ 输咗会消失啊？系蒙面超人嘅广告嚟，原来呢个系啊，做咪做 XA 咪未咁快喎，等三年我香港要。 嗱，但系 冇得做， 佢写个主办机构其实都系落呢个旅游发展局噶，同埋呢个咩亚洲国际都会嗰、那个即系有条飞龙咁嗰个图样嗰个 logo， 仲有另外一个就系呢、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咩啊？香港特別行政區嘅呢個二十週年紀念呢幾個 logo 嘅咯， 咁唔係落呢個 logo， 正常嘅，因為佢其實佢係佢哋撥款出嚟搞噶嘛。咁其實我嘅理解啫，呢個嚇，其實佢唔係想搞咩電競定乜嘢嘅。其實佢當呢個咪同阿啤酒節啊，或者咩啊咩六人欖球啊， 七人欖球， 唔係，其實佢都係搞個。 搞个活动啫， 活动系咯，旅游。 佢嚟讲，佢唔系专登话帮你电竞系咩？佢其中一个今次就 系 搞呢个题材啫。咁佢主要就系、是、去向海外去 promote 翻香港旅游啊呢类 旅游啊嘛。 咁因为我都见到有台湾嗰边都有报道嘅。咁佢报道真系有记者嚟咗，佢唔系枕噏噶。咁真系喺个场地里边打机嗰个，即系红馆入边。咁变咗，其实佢可能系反而系对外做宣传嘅一个。呢樣嘢咯，就唔係話特質喺本土入面佢會好大肆 promo。你都話其實好多人都唔知道有個咁嘅活動啦，喺本港係咪？ 係 係咯係咯係咯，因為佢絕都唔係志在於呢樣嘢啊嘛。 哦，咁佢呢個誒， 你睇我搞個節目，出邊啲人知道？ 冇錯啦，因為香港仲有嘢搞㗎，香港仲發生緊嘢 ，something happen 啊，咁咯。 咁佢呢個嗰度個誒，其中一句啊，算係標語啊，都寫住。盡享最香港嘅嚇，呢個 best of all 即係其實佢都 係 去向外 promo 嘅一個嘢嚟嘅，咁所以佢又揾曬啲韓星咁，即係呢個可能配合翻即係之前佢哋都請咗啲韓國節目嚟香港，即係取景啦嚇嗰啲遊戲節目咁。 係， 即係我又唔知道做咩啦，係咯，即係其實點解係咁樣用咁嘅方法咧？咁同埋其實都使咗3,500,000㗎。係 啊。 嗯 咁我哋就話喂，如果佢係想幫業界，就梗係攞呢啲去即係。即係資助啲電競選手去出國啦，咁但係其實佢都講到明唔係啊，嗰啲呢個錢係使嚟去即係幫香港做宣傳嘅，即係香港呢、這、一個即係就係 sell 翻香港 咯，香港有嘢呢嘢搞咁咯， 即係佢 sell 香港啦，有呢啲嘢搞係佢個題目咧，佢搞乜嘢都唔係好重要嘅， 係啊，佢唔理搞咩就遊戲搞， 下次又唔知又遞咗美食都得嘅嚇，咁 係啊， 咁佢唔係話專登係幫你電競，咁所以你又好難話佢不如將呢筆錢去。做啲實際啲嘢，咁佢唔係咁樣嘛，佢個出發點係咯，咁我諗我咁嚟理解啦，係啦。 咁如果場內咁其實佢嗰個環境，我覺得真係唔係咁好咯，因為你大熱天時咧，仲要露天咁嚟搞呢啲活動咧，仲要佢。 唔係有人就話嗰個場點解唔攞嚟做啲美食車啊嗰啲嘢，即係我諗係嗰度係有個空間，但係咧平時我哋見其他嘅場咧，可能都有啲即係樹下啲嘢咁遮蔽啊，冇咁辛苦。即係當然你圍院咪又係曬咁，但係圍院有樹有剩噶嘛，有地第啲嘢噶嘛。咁我覺得好攰咩？我又可以去啲有遮陰嘅地方歇下係咪？咁甚至乎啊，去附近啊都大把嘢嚇可以。即出去食啲嘢翻翻嚟啊咁，你比較舒服嘅大家，咁但係嗰度係比較獨立咗個地方，雖然你話咁去翻附近有冇商場有，但係即係行一段路啊咁咯，咁而嗰度本身就冇嘢遮陰嘅， 係啊， 呢係恐怖 咯，呢個大禍啊呢個， 係啊， 呢個先大禍。 係啊，咁你美食車當然阿新年都話佢又唔係即係擺咗嗰啲好。即嗰啲好頂級貴價嘅去嘅又係嘛？ 係都 OK 嘅嚇，你食完都未至於會割咗忽肉咁嘅嚇。咁但係就我見 佢，但係你話佢全場係冇冷氣啊嘛？因為佢最得意就係咧，佢唔係擺啲booth 嘅喎，你話佢有啲直情係有玻璃，但係裏邊竟然冇冷氣嘅喎。 係冇錯，佢有啲直情係成個係封曬 嘅。哇！咁個 greenhouse effect 咪好熱咯裏邊。 係冇錯， 蒸爐入咗嚟。 蒸籠。是真是蒸籠、 哦、 但是他有一檔是我看到有部冷氣機在這裡也都開了的，但是我覺得好像沒 有。你說冷氣機是那些風櫃那種 嗎？不是分體式。 哦哦，他裝分體式、okay 哦、但你曬住這個時間最終是沒用的這些。 是啊， 是分體式一定不行咯。 是啊， 不是風櫃好一點的，如果這些情況應該 咁但係就冇 咯，咁係唔都 咁同埋就算係啊有冷氣，我當佢有冷氣咧，其實都係得三檔嘢有冷氣啫嘛，其他嗰啲都係普通嗰啲咁樣，就咁一個帳向逢咁樣嗰啲咯。 我知咪年宵咁咯，係 啊係啊，差唔多係。 係夜晚好啲 嘅。但佢又話天氣唔好啊，第一日係嘛？ 其實咧，第一日反而可能佢落雨會好。可能仲涼少少， 你 覺 得反而咁樣好啲， 同埋個天陰啊，我去嗰日真係曬到， 我覺得 即係好配合到呢個刺客教條嗰、那個嗰、那個呢、那個沙漠嘅宣傳啊， 係完全還原到呢、這個 爭啲沙啫嗰度 埃及嘅感覺嚇，呢、這個最新一集 爭啲 邊部 賴衣啊大佬 係係我爭啲喺嗰度瞓瞓咗又翻唔到屋企啦。 係咁咁佢好似嗰、那個你話咩贏啲乜鬼有呢個刺客雪橋啊？ 哦佢。佢就好似原本係話唔知道有啲即係有個小遊戲之類咁樣咁咁玩完之後就 叫你揾個航拍機咧，唔知點樣走去整啲乜鬼咁嘅，咁但係吸鬼曬係嘛？ 係啊，可能都唔知佢係唔夠人手定咩啦嚇，咁總之就變咗做like 佢哋個 page 咁。 即係唔係去呃個 like 就俾啲薯條？咦，咁我覺得佢配合翻呢個應該派蝦條呃蝦條會比較， 但好似有蘇居勞嘅，點解好似佢話？ 哦，咁我去嗰陣時就未有嘅，咁但係之後就應該有兩個 cosplay 啊，一男一女咁樣，係啦，咁就 哦， 著咩㗎？唔係一個著刺客裝，另一個就埃及妖猴咁啦，類似咁啦。 哦，咁有冇熱死啊？ 咁啊冇嘅，應該死唔去嘅，刺客嘅生命力係好頑強。 係。咁佢著咩啫？刺客咪又嬲大肚㗎嘛？ 哦，咁唔係嘅，今次佢咪埃及裝 囉。哦，即係打大隻啦。 算係啦。 哦，咁就爽啲，係啦。 係。 咁仲有冇咩特別嘢？差唔多，要轉下個話題。 講多兩句啦，咁佢入面嗰度賣嗰啲呢，其實主要都係啲電競嘅產品嚟嘅，即係譬如啲電競凳啊、電競台啊、電競mouse啊。 你現賣呢啲 耳機啊，嚇嚇 mon 啊咁咯。 啲銀行咧有冇擺咗啲咩 plan 啊，或者咩有啲投資嗰啲咁啊，叫你去再 基金啊？ 我就都有埋過去咁同佢哋傾過下咁樣，咁就佢都係叫我去 like 佢哋個 Facebook page 咁樣，咁就有嘢送。 哦，即係全部都係呃 like 嘅。 係啊係啊，基本上都係呃 like 啦。 喂，唔係喎，我見到又話有啲 virtual 嘢玩啊，咁又話有部嘢唔知點樣孭喺個背脊度，即係買走喎，要嗰部咩嚟㗎？ 嗰部嘢咧就 電腦嚟。 我又唔係好肯定佢係咩啦，咁但係當然佢一定係嗰啲孭喺背脊咁成個喺個牆度玩嘅，即係唔係坐定定玩嗰啲virtual game 啦，佢係可以喺個牆度行嘅。咁但係 佢成話有得賣喎，你可以買走喎。 哦，咁呢個我就唔清楚，因為佢嗰度咧，佢搞得太耐啊，佢排咧四個人都要。 你冇入去玩。 係啊，我有排。但是呢等唔切啦，佢因為佢四個人已經要搞15分鐘，咁嗰度排咗成20人，咁我都如果要排有排係搞啊。咁但係佢係嗰度就佢賣埋呢個顯示卡啊嗰啲嘅，即係成個電腦套裝咁樣咁去賣咯，基本上都係呢啲啦。咁同埋佢有一度咧最多人排嘅咧就係、是賣嗰啲同韓星有關的呢個 goods 嘅嗰個位咧，就好多女仔排咯嚇。 咁樣？ 係啊，最長條隊就係嗰度嚇。 即係完全同電競無關喎，大佬。 係啊， 翻去最多人啊嘛。 係。係。 咁我諗佢呢個同呢樣嘢合併嘅目的都係等嗰度回翻少少水，唔使蝕得咁金嘅啫。 哦，都係。 都似 係。嗰度分分鐘回翻成千萬嘅，唔出奇啊！因為你大佬一張飛都過千蚊啊，大佬。 係。咁佢要揾啲嘢。 佢一眼人入場啦，如果學佢哋話啦嚇，佢哋咁講到 錯好多啊，係啊。 咁即係如果佢冇眼花睇到全院滿座係鬼嘅啫。係。唔係因為有人話佢實質電競嗰 part 就冇人啊嘛，坐一半即係坐一邊台都唔滿嘛，紅館四邊啊嘛。 係。 係啊。 咁但係佢就話就話好多嘅喎，咁跟住嗰啲睇韓星嗰啲就話全部。即係全部賣曬啊嘛，話啲飛咁，咁咪係咯。如果係 再靠嗰邊補補啊， 嚇， 靠我邊補補咯，靠韓星， 係咯，靠嗰邊補翻啲啦，係啦。 同埋我都聽講好多人其實攞電競嗰邊咧係好多人有一派飛咁先去嘅， 係 啊，都唔係話咁多係買自己買 飛。 唔 係買飛啊嘛，我明啦，係唔使錢嘅啲飛， 係要再買俾錢咯， 係啦，都唔攞啊， 係， 凍都唔要啊，係啊，係啊。咁但我見佢哋影裏面就當然佢冇影到成個過程，但我見佢影啊入面少少片段，佢冇見到啲氣氛又唔係好差 嘅 喎。 其實 OK 嘅，佢入面應該 OK 嘅，我睇翻。 入邊 OK 喎，係咯。 咁但係出面就爭啲咯嚇。 嗯。 係啊。

你仲點會轉啫？嗰啲 係咯， 難啲咯。 好權威啊！你轉咗你 咁好啦。咁呢個都仲係國際嗱，香港仲其實 係 你唔去做啲 KOL 咧，你淨係打機又冇用嘅。 係， 嗯， 係啊。 喂，講真你 同埋咧都專係出曬啲女喎，多數係因為啲女睇得啊嘛。 咁係，咁係。 系嘛？ 咁講真啦。 咁其實啊，喺香港做乜鬼嘢 programmer 嘅 KOL 啊，不如做阿達哥嗰只咪得咯。 咁確實，如果以嗰種嘅話，佢嘅生存能力係會高過你 programmer 咯。 喂，佢直情轉下轉下，而家變咗明星啦。 係。 係啊，打機都只不過係。即系 hea 玩，大家吹下水啫。 咁講， 你唔睇攻略睇佢啊？ 因為佢本身佢其實都唔係話真係打機叻嘅人嚟啊嘛。佢啲即係佢係因為打機只不過係佢做嘅嘢，而佢嘅正式真係係搞笑。 佢可以係喺度食飯嘅， 或者玩咁樣咁同你一齊。 佢唔使食飯叻嘅係咪？ 係啊係啊， 係咯。即係佢喺度做無謂嘢都得嘅，咁其實佢 mini 係 for fun， 你睇佢， 佢係藝人嚟喎，本身 佢係藝人冇錯啦。反而呢只會好啲，咁你反而你係打得好叻嗰樣嘢係，其實先至係唔係香港個市場咧？ 係 反而 啲人都唔理添啊，兼且 即係我都睇過有啲節目真係講攻略，反而我又唔覺得點擊率太高， 啲人 即係佢唔係冇人睇佢都 OK 嘅，但 係。 點解爆紅嗰啲係講無謂嘢嗰啲嘅反而 就 係咁，係為啲女喺度講嗰啲嘛， 為啲女啦，當然啲女啊更加啦， 因為咧，你一講攻略嗰啲咧，可能你會講得好深入啊。咁你講得深入就自然嗰件事唔滿都變滿啦，係咪先？即係你就算講得幾有趣都好，咁你係攻略啊嘛，係咪先？咁你唔係搞緊笑啊嘛。咁嗰樣嘢就唔會話。特別吸引到人去睇。 其實一般啲受眾佢都係 kill time for fun 嘅。係 啊，咁佢睇咁深入做咩？我搞少少。 佢咪真係咁認真打？ 咁咪算咯。咁所以點解啊？香港呢個街霸啊，好勁嘅 Human Bomb 啊！咁其實到依家咁，我諗佢唔會話出名得過達哥咯。但係佢其實已經係香港世界級嘅街霸選手嚟㗎咯喎。即係 你試喺街問下人知唔知呢個邊個嚟？ 係咯， 唔知啊，啲人點會知？問達哥啊，得 嘅。 我驚你出街問邊個李麗珊，佢都唔知啊。 咁樣 會唔會啊？ 係。 係咯，但係達哥係人都識喎。 係。 係咯，無線嗰個啊嘛。 蔡思達。 蔡思貝啊嘛。 合咗睇啊，同你 合咗睇啦。anyway 啦，系啦，咁其實呢個都係喺我哋想講嘅呢個啦，即係其實係咪真係好出路㗎呢樣嘢啦？我哋好大嘅 question mark， 因為再講佢就連藝人嘅都冇出路啊。不過 anyway， 我哋轉下第二個話題先啦，係嘛？冇嘢補充啦嘛，呢個電玩喂呢個電競音樂節 係冇補充。 係大家上去我哋群組啦，其實我都有貼咗好多其他人拍嗰啲嘅片上嘅，有啲唔同嘅人又影咗啲唔同嘅嘢咁啦，咁但係大家可以參詳下啦 ，OK？ 咁當然都希望香港真係有出到呢一個界別啦，但係好似我哋感覺上好似唔係好係真係嗰回事啦，即係賣女嘅咋，我覺得其實佢哋嗰啲電競隊係， 哦，係啊， 係啊，係， 而家紅條女添啦，關打機事都 係 ，exactly。